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开启的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刘晶和吴云将给您讲述眼下俄罗斯公路建设之争，那就是多建免费公路还是多建收费的高速公路呢？然后我们还要继续昨天的话题，继续来听联合国资深的扫雷专业人士赫斯洛普先生来讲述他在全球多国展开地雷清扫工作的经历。在全球扫雷事业中，他要格外感谢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女士，正是她的鼎力支持呢，让扫雷这项艰巨的工作为世人所了解。好，欢迎您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俄罗斯是全球领土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有1709万平方公里。然而，到2019年底，俄罗斯的全国高速公路里程大约是2800公里。对于许多的俄罗斯司机来说，走高速公路交费还是不多的经历。那么眼下俄罗斯公路建设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在俄罗斯的公路建设中，收费的高速公路会不会成为建设主流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刘晶和吴云给大家带来的报道。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每条收费公路必须有平行的免费公路供司机选择，这是法律上强制规定。比如两个居民点间只有一条公路相连，哪怕是六线路面，根据1992年时任总统叶利钦签署的商业公路建设与运行法也是无法收费的。迄今为止，此项规定依然有效，但是也有例外。2019年，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极北地区建设没有平行免费公路的收费道路，但同时也有其他限制，比如新公路或者翻新路面仅允许向货车收费。由此，俄罗斯出现了最昂贵的收费桥梁。 2020年10月16日，仅1公里长的亚马尔半岛普尔河大桥因高费率而名声鹊起。北方地区的居民40年间一直期待大桥的开通。之前，轿车和货车都通过浮桥轮渡过河，非常不便。后来，有私营投资者耗费了100亿卢布，也就是约为10亿元人民币。用了2年的时间将大桥建成，联邦和地方预算没有任何投入，因此费率由投资商根据自身考量确定。当地居民驾驶轿车或是客车过桥是免费的，但是货车，尤其是大型货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大桥投资者想要快速收回投入，等不及西方国家通常的8到10年回收期，因此确定的费率是40吨单项收费是21910个卢布，也就是约合2200元人民币，而超过80吨带拖挂的货车费率要多出了10倍，收20万卢布的过桥费，相当于2万元或是2700美元。当然，货车司机不是自掏腰包， 但是费用最终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说由当地的所有居民为新桥买单。 普洛夫斯基桥是个特例，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收费公路使用者和运营商之间的收费计算和收费极限均需经过俄罗斯政府批准。根据汽车类型来计算公路价格，货车付费高，轿车要少一些。此外还有每周不同日期和昼夜不同时间之分。按照规定，救护车、警车、消防车、其他特种车辆和公交车免费通行。此外，收费公路持有人有权自行决定为哪些车辆提供优惠。收费公路不仅提供完美的覆盖率和高速通行的便利，司机的安全和舒适也是重要的考量。发动机熄火，轮胎瘪了，汽油没了，或者车中乘客感觉身体出了问题，都有公路运营公司代表、紧急事务专员来提供帮助。这些人是收费公路值班员，而且他们是自行赶过来。要知道，收费公路上安装有摄像头，可以瞬间发现问题。比如，司机将车停到路边，仅是为了打电话。更多的情况是发生意外，专员们免费帮助解决问题，甚至油箱空了，他们免费提供5升的汽油。 俄罗斯人对收费公路的态度莫衷一是。根据统计，职业司机、运输公司工作人员对收费公路都非常满意。比如，拥有700辆货车的 CLC Group 物流公司，他们有 60% 使用的是收费公路。该公司副总经理亚历山大·阿诺什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有可能的话，我们的司机始终使用收费公路。 他说，如果走免费公路，我们很难精确地测算抵达时间。要知道，大多数的收费公路都通过居民点，等红绿灯或者遭遇堵车，而在收费公路可以始终保持120到130公里每小时的公路时速，这样能完成更多的订单，司机有更多的收入，同时还可以节约燃料和保护车辆的悬挂。缺点是收费公路支出提高了运送货物成本，最终在商店价格上体现了出来。但不管怎样，好处多于不足。 然而，普通车主对于收费公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伏尔加河沿岸的科斯特罗马市退休者伊万·希尔古宁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认为，俄罗斯大规模建设收费公路的时机尚未成熟。 他说，我反对收费公路。如果俄罗斯有非常好的免费公路，那时可以建收费公路。不然的话，公路管理部门将有放弃建免费公路的诱惑。另一方面，高速收费公路只有那些高功率发动机豪车的人才能找到自我感觉，但这样的人不多。大多数俄罗斯人开国产车或者经济型的进口车，时速120到130的公路才能在收费公路上行驶。但是我觉得时速90公里是正常速度，对此类车型来说没必要走收费公路。再有，为了保障安全，需要高质量的免费公路。现在需要集中精力做的是扩大高质量的免费公路网。 来自图拉的27岁小学教师玛利亚·杰列霍娃认为，收费和免费公路并不相互抵触，两种路行可以同时发展。他说，我觉得有必要发展收费公路，他们可以成为免费公路的备选。有的时候需要节省行程时间，收费公路的良好路面和舒适度对此类车主是有利的，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并非每一个人都有条件上收费公路，尤其是经常行车并且走远距离的车主， 是优先建设收费公路还是免费公路，需要平衡不同经济承受能力的车主的利益。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国家的手中。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要接着昨天的节目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联合国地雷行动处阿富汗项目负责人保罗·赫斯洛普。保罗·赫斯洛普曾经是一名英国军人，后来投身于全球的扫雷事业。他所工作过多年的阿富汗呢，直到现在仍是全球地雷残留最多的国家。赫斯洛普既是联合国的公务人员，同时也是一名非常资深和富有经验的排雷专家。他从1994年开始从事排雷工作，近30年来，他在世界很多国家参与过排雷行动。他说，战争结束之后，地雷的危害是巨大的，而排雷工作又是非常危险的，不过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1997年在加拿大渥太华通过的关于禁止使用地雷的公约，是全球排雷事业的转机。而在禁雷公约引发全球关注并且顺利通过的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呢，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曾经在安哥拉视察雷场，在全球引发了轰动，让全世界都更加关注扫雷禁雷事业。好，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继续来听赫斯洛普先生介绍他的排雷工作。 At that stage, what became the Ottawa Treaty and what was the Bandamine Treaty was still... 禁雷公约是一个由民间社会组织推动的运动，真的没有得到多少政府的支持。当时有很多的游说活动。英国红十字会认识戴安娜王妃，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是这一条约的主要支持者。红十字会与戴安娜取得了联系，邀请她访问一个受地雷影响的国家。他们认为安哥拉刚刚摆脱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可能都是最佳选择。我在安哥拉工作的那个小镇曾经被围困了22个月。一天晚上，我坐在那儿数灯柱上的弹孔，一个灯柱上有190个弹孔。是的，这个小镇真是被打得千疮百孔。在最初的6个月里，我们清理了6000多件爆炸物，当时每月会发生20到30起爆炸事故。因此，戴安娜的加入将带来绝佳的视觉冲击，最后的效果也确实做到。我们为她的参观做好了准备，她去了一个真正的雷场，我们向他展示了一个挖出来的真正的地雷，然后他将这枚地雷引爆。那天真的非常有意思。戴安娜开始是非常紧张，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自己第一次进入雷场时也是极其紧张的。而且我们有100多个世界各地赶来的记者跟着。然后戴安娜去了红十字会的骨科中心，同一位正在安装腿部假肢的女孩合影。那是20世纪的2张标志性照片，一张是戴安娜身穿防弹衣走过雷区，另一张是他和一个因地雷而失去了一条腿的小女孩在一起。当你看着20世纪影像的蒙太奇时，那是反复出现的2幅图片。我很荣幸能够通过安排这次访问来展示世界各地排雷人员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禁雷公约目前有164个缔约国，在推动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地雷的生产、储存和使用大幅减少，还有31个国家全面清除了地雷，将安全的土地还给了那些一度受到地雷困扰的社区。 In a sense, the war against mines or the mines that were in play. 殖民地独立战争和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地雷，绝大多数现在都已经被清除了。因此，在莫桑比克，当我1994年开始在那里工作时，据说清除地雷需要50年的时间。但莫桑比克2年前就已经没有地雷了。在世界范围内，安哥拉、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家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伤亡大幅减少。其中一些国家已经宣布自己清除了地雷。 From mines or explosive devices that have been employed since 9/11. 国际社会提供的资金对于排雷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 但是在实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排雷工作的是各个受地雷污染的国家的排雷人员。赫斯洛普说，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Again, it, as a percentage of the people clearing mines around the world, very few of them are international. 在世界的扫雷人员中，国际人员的比例是很小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本国的排雷人员，是那些安哥拉、柬埔寨、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排雷人员，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有很强的动力，许多非洲的排雷人员都感到非常自豪。有意思的是，1997年塔利班宣布，任何为清除地雷而丧生的阿富汗人都是烈士。因此社区中对这些人非常尊敬。现在阿富汗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女性排雷人员，排雷人员一天能拿到$1的薪水。试想一下，当我们曾经每天部署18000名阿富汗排雷人员时，这对18000名作战年龄的男子产生的影响是什么？他们领取薪水，而不是选择 AK 步枪，这让他们的社区更安全，让他们的工作有了目标。他们在阿富汗社会中有了方向，他们可能支持着10到20个家庭成员。有多少排雷人员用自己的工资让子女接受教育，让祖父母获得医疗服务？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影响远远不只是从根本上清除了地雷。The impact of what we do i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clearing a mine from the ground. 排雷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也比以前更加安全，但伤亡仍然在所难免。在安哥拉工作时，赫斯洛普的一位同事不小心碰触了地雷。在送他前往无国界医生组织医院的途中，赫斯洛普一直握着他的手。到了医院，在手术室中一直陪同着他做完了截肢手术。那一幕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The casualty rates have come down. I mean, it used to be a lot more dangerous, but I mean, when I 伤亡率下降了，以前要危险得多。当我第一次参加排雷时，防护设备是一副防弹墨镜，我们没有任何防弹衣。我们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探测仪，一枚探针和一个小刮刀，仅此而已。现在我们穿上凯夫拉牌防弹衣，有面部防护罩，我们驾驶的是防雷车，还有可以穿透地面的雷达，技术和防护水平极大的提高。但归根结底，最有效的排雷工具是拥有正确的设备，经过正确的培训的人。过去大约每清除400到500枚地雷就会有人发生事故，现在这个比例大概是2500枚，但是人都会犯错误。当你在处理炸药时，这种错误是非常不宽容的。 虽然排雷工作数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目前全世界仍然有59个国家有领土受到地雷污染，还有32个国家没有加入禁雷公约。此外，赫斯洛普表示，911事件后，冲突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冲突中使用的爆炸性武器也发生了改变，带来了新的巨大挑战。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些国家运作的能力与现在完全不同，挑战也完全不同。但是2001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11事件发生时，我在纽约，负责哈洛信托会驻联合国的联络办公室。我在公寓楼的屋顶上看着被飞机撞毁的世贸大楼燃烧时，我意识到世界已经改变了。我打电话给我们在苏格兰的总部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团队撤离阿富汗，因为会出问题。2天后，我们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航班把我们的人撤了出来。那时轰炸非常厉害。从那天起，世界发生了变化，非对称团体的运作方式、援助机构工作的方式都变得截然不同，联合国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当我第一次部署到非洲时，穿着我们带有徽标的白色 T 恤，开着侧面带有徽标的白色汽车，会给我们保护。但现在，它使我们成为了袭击目标。特定的简易爆炸装置被用来针对联合国，尤其是维和人员。在过去的5年中，我在纽约的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支持索马里和马里等地的维和行动。在那里，叛乱组织利用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维和人员，试图破坏维和行动。 目前在�阿富汗，超过95%的这类伤亡来自2001年911事件后使用的地雷或简易爆炸装置。 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马里和索马里，问题也日益严重，尤其是简易爆炸装置。赫斯洛普将其称为恐怖装置。 It's an involuntary suicide bomb. 简易爆炸装置是一种非自愿的自杀炸弹，人们走路的时候绊到引线，要么身体勾到了绊索，或者踩到压力开关，像在伊拉克，人们回家时电灯开关或冰箱已经被冻了手脚，然后他们开灯或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发出砰的一声。这些炸弹曾经叫做诱杀装置，现在存在一个关于如何将其归入渥太华禁雷条约的问题。在阿富汗，他们非常希望将其归列为地雷，因此在阿富汗我们称他们为简易地雷。然而由于冲突的性质，我们无法去清除这些装置，因为我们是中立的，人道主义组织无法清除正在使用的设备。因此如果这些装置被用来针对北约的车队、部队或阿富汗警察，我们无法去清除他们，因为这会使我们成为战斗人员。我们只能清除废弃的简易地雷，但是简易地雷是造成今天阿富汗大量人员伤亡的原因。他们以成千上万的数量被制造，但每一个都略有不同，因此排雷人员必须具有更高的技能水平、知识水平和更好的设备，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得发现这些简易地雷非常小的特征性金属，因此探测器变得非常昂贵。 简易爆炸装置听起来似乎是土法炮制的炸弹，应该杀伤力不会太强，但事实恰恰相反。 The traditional anti-personnel mine is a manufactured device that would normally 传统的杀伤人员地雷是一种制造设备，里边一般装有50到300克炸药，其设计目的是通常炸断士兵的腿。当一名士兵受伤时，他们需要两个人抬。然后他身后有一条医疗链，因此在传统冲突中，地雷受害者成为了进攻部队的后勤问题。在阿富汗这样的非对称的环境中，他们选择使用自制炸药，这意味着很大的当量和重量。他们通常使用容量为15到20升之间的棕榈油油桶来制作炸弹，里面大约会装15至25公斤的自制高爆炸药，15公斤的高能炸药跟300克炸药对人体能够造成的破坏是截然不同的。他们通常针对车辆使用这些炸弹，这就是阿富汗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这些接送人的卡车后部可能有20个人，25公斤炸药在坐了20个人的软棚卡车下面爆炸，把人们炸得血肉横飞。不幸的是，我们在阿富汗还看到煤气事件的伤亡人数正在上升，而且伤害的状况非常可怕，也造成了更多的死亡，从10年前的每年200人死亡增加到了现在的2000人。 排雷工作一方面面临简易爆炸装置带来的挑战，一方面国际援助资金不断减少，赫斯洛普倍感担忧。 We lose the momentum of what we've achieved in the last 25 years. 我们失去了25年所取得的成就，排雷是成功的，但是捐助方有一定程度的疲劳感，有一种这永远不会结束的感觉，这不是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我们没有传达成功的故事，人们对一个实际上已经在稳步得到解决的问题失去了耐心，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的支持。 除了那次橄榄球比赛导致膝盖骨折之外，赫斯洛普还曾经受过另外一次重伤，尽管这并非由于排雷造成，但身体的伤残让他对生活变得更加乐观和积极，从事排雷事业的信念也更加坚定。 20 years of bomb disposal and not a scratch and I was... 我处理炸弹20年毫发无损，一招滑雪却摔了一个大跟头。我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几个星期，我的手臂现在瘫痪了，我成了身体有残障的残疾人。我在生活中是多么的幸运，做这些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很幸运，我受过足够的教育，我受了创伤，但它并没有真正改变我的生活。在我工作和旅行过的国家中，看到那些失去双腿、失去手臂、比我的残疾严重的多的人如何生活的时候，我只有尊重。

It's 9 a.m. Beijing time.